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，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，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，这点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，这个秋天的约前面，我已为你心情每天，开始思想你，最后变成热恋。爱情来到不留明天，仿如昙花一现。爱情离去秋来仍眷恋。改变